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中国山川众多，江河纵横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桥梁大国。在中国古代，无论是建桥的技术，还是桥梁的数量，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。千百年来，桥梁早已经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古桥，其中很多现在仍在使用当中。根据建桥的历史和桥本身的艺术特色，中国人约定俗成地数出了咱中国的四大名桥。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位于北京，还有位于河北赵县的赵州桥，以及福建泉州的洛阳桥，最后是广东潮州的广济桥。各位好，这里是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今天要跟各位来讲述福建泉州洛阳桥的故事。 风土人情，自然景观， 历史典故，神话传说，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， 人文沙龙。 洛阳桥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，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郊的洛阳江上，可以说是世界桥梁史上这种跨海大桥的一个开端。洛阳桥原名叫做万安桥，它建于北宋皇佑五年到嘉佑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053年到公元1059年，前后历时六年多时间，耗银达1400万两。据史料记载，初建时桥长是360丈，宽1丈5尺，武士的造像分立两旁。说起洛阳桥，那是当时广东福建进入京城的必经之路。讲到这儿，您也许会提出一疑问，这座建在福建泉州的桥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叫做洛阳桥呢？据有关资料记载，早在唐宋之前，泉州一带居住着中国古代的越族人，到了唐朝初年，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，经常会有战争爆发，所以造成大量的中原人南迁，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都是河南一带的人士。现在泉州甚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还叫做河洛语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闽南语。那这些中原人士带来了中原先进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经验，引导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开垦发展。他们来到了泉州，看到这儿的山川地势很像是古都洛阳，于是呢，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，而此桥是因此而得名。洛阳桥的建桥已经有900多年了，一座石桥如何使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呢？一方面是造桥水平的高潮，另外一方面是不断的修缮。洛阳桥先后修复了17次，比较重大的修复就有南宋绍兴时期因为飓风使得桥损毁，再有就是明代的宣德年间桥体下沉，正赶上潮汐到来， 结果几乎将桥全部淹没。当时的知府冯真命令工匠把桥增高了3尺，到了清代仍然有着较大规模的修复工程。而到了公元1932年，也就是到了近代，爱国将领蔡廷锴将军把桥面改建为混凝土的公路桥，这下子桥面增高了2米。至抗日战争时期，洛阳桥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，直至1993年的3月到1996年的10月，国家拨款600多万专款，实施洛阳桥保护修复工程，对桥进行了全方位的修复。现在桥身全长742.29米，宽4.5米，高7.3米，有着44座船形的桥墩，645个扶栏，104只石狮，1座石亭和7座石塔，基本保留了其古代的原貌。各位一定在想呢，古桥有狮子并不新鲜，那么这座桥上为何还会有亭子和塔呢？因为这座桥太长了，为了建筑形式的美观，再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塔作为江河湖泊的镇物，所以才有了这些其他古桥上难得一见的精美建筑。这亭子位于桥的正中央，全部为石头建造，亭的附近有历代的碑刻林立，有万古安澜等宋代的摩崖石刻。桥的北端建有昭惠庙、真身庵等寺庙遗址，桥的南端有蔡襄祠，其中立有一座宋代的石碑，上面刻着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。这位蔡襄是谁呢？他乃是北宋的名臣，又是一位大书法家。宋代书法有着宋四家，分别是苏、黄、米、蔡，前三位分别是苏东坡、黄庭坚和米芾，而这位蔡就是洛阳桥的修建者蔡襄。可见这块刻有蔡襄书法的宋代石碑有多么的弥足珍贵，它被誉为是书法、祭文和雕刻三绝。洛阳桥的建造是对世界桥梁科学的一大贡献，因为当时洛阳江潮狂水急，据说是水宽5里，深不可测，凡是打下的桥基层总是会被摧毁。于是呢，造桥的工匠们创造了一种直到近代才为人们认识的新型桥基，那就是筏形的基础，就是沿着桥的中轴线抛掷大量的石块，形成一条连接江底的矮石堤，然后在上面建造船形的桥墩，同时采用建造浮桥时的方法，把一条条重达数吨的大石板架在桥面上。人们又在桥下养殖了大量的牡蛎，把桥基石和桥墩石交合凝结成为牢固的整体，这就是造桥史上别出心裁的养牡蛎法，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将生物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创举。洛阳桥的建成不仅仅使得洛阳江天堑变成了通途，对泉州的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也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 一座位于福建泉州城外的古桥为什么叫洛阳桥？这座古桥兴建于北宋年间，是什么使它历经了千年的风雨而仍在发挥着作用？他和书法家蔡襄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传说？本期《迷幻时空》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泉州洛阳桥的故事。 相传在1000多年前，洛阳江口还是一个荒村古渡，名字叫做万安渡。据说这个地方水深浪急，过往的船只每每遇到狂风就会桅杆折断，船只沉没。原来这是江里的妖怪在兴风作浪。据说当年真武大帝得道成仙时，曾经掏出自己腹中的长肚抛入了洛阳江中，不料年深日久，这些长肚就变成了龟精和蛇精这两大妖精， 常常在洛阳江中是掀起滔天的波浪，致使不少船只沉没海底，无数的人葬身鱼腹。话说一天，一艘渡船离开岸边，驶进了江心。就在这时，忽然这龟精蛇怪浮出了水面，顿时之间是狂风呼啸，浊浪排空，小小的渡船眼看就有着被吞没的危险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，突然天空当中传来了连声的呼喊：“蔡大人过江，休得无礼！”那龟蛇两怪听到这声音，慌忙地逃窜。霎时之间，江上是风平浪静，渡船安然无恙抵达岸边。这船上的旅客们都面面相觑，十分的惊奇啊，不知到底谁是蔡大人。船上有一位来自福建莆田的孕妇，她的丈夫姓蔡。这位孕妇就心想，那我将来生下的这孩子也姓蔡啊，那我这孩子定乃非凡的人物，便暗自许愿，将来这孩子如能成为一位大人物，一定要让他在洛阳江上修建这么一座大桥，造福于万民。话说这位妇人回乡之后，果然生下一男孩，取名叫做蔡襄。这蔡襄从小是勤读诗书，聪明伶俐，到他长大懂事的时候，母亲便对他讲起了当年过江遇险绝处逢生的经过，殷切地叮咛儿子要实现他许下的这个造桥夙愿。蔡襄默默地把母亲的嘱咐记在心里头，从此更加的发奋苦读，立志要成为一个能替黎民百姓办实事儿的人。不久啊，朝廷开科取士，蔡襄以其才学广博被选入朝为官，受封端明殿大学士，很受皇上的器重。而蔡襄的心里无时不在惦念着母亲的这个造桥愿望，却又感到苦恼，因为老是待在京都啊，何时才会有机会到泉州去建造一座洛阳桥呢？有一天，蔡襄奉诏陪着皇帝游赏御花园，在这个时候他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暗中啊托着小太监用锋利在芭蕉上写下两行大字。不一会儿，蚂蚁纷纷爬上了这芭蕉叶子吮吸蜜汁儿。皇帝发现密密麻麻的蚂蚁竟然在芭蕉叶上摆出了字阵，非常的惊奇，不禁一步近前，望着芭蕉叶上的字脱口念道：“蔡端蔡端，本府做官。”蔡襄的号叫蔡端，他一听喜出望外，急忙跪下向皇帝叩头谢恩呢。这皇上连忙改口道：“朕只是念芭蕉叶上的字，并非当真呢。”蔡襄长跪不起说：“君无戏言，岂可失信于臣呐？”接着他向皇帝坦诚了臣说母亲许愿造桥的这个心事。皇帝看见蔡襄再三请求，也只好让他出任泉州太守。蔡襄昼夜兼程赶到了泉州赴任，他立即召集了同僚和当地的乡贤商议建造洛阳桥，并且亲自到江边考察，下令招募造桥的能工巧匠，并且筹集建桥资金。这洛阳江两岸的百姓闻讯是奔走相告，欢呼雀跃，一时之间各地的工匠四至，各自呈现自己的看家决议。开工这天，江岸边上是人山人海，十分的热闹，但是由于洛阳江水阔无里，深不可测，一船船的石料抛下江中，霎时就被汹涌的狂涛卷得无影无踪。这龟精和蛇怪在水中拼命地翻江倒海，撞沉了好几艘木船，眼看着桥墩奠基的时候就遭到了挫折，太守蔡襄更是愁眉不展。话说这天夜里，他忽然梦见一位白发苍苍的仙人指点他龙宫地榜求助海神，于是蔡襄急忙披衣而起，伏案疾书，奋笔草拟了一道黄牒，要求海龙王助自己一臂之力，退朝三日好建造这桥基。写好了这黄牒之后呢，便坐堂询问左右的官吏：“何人下得海啊？”恰巧有这么一位衙役，名字就叫夏德海，一听传唤，赶忙回答：“小人夏德海。”当他知道是要他把这黄牒送入龙宫的时候，暗暗的叫苦啊， 那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奉命而去了。这夏德海边走边想，平常人他怎么能下到海里头去呢？若要下海，定难生还啊，如若不去，更难保身家性命。他买了一壶酒，喝了个酩酊大醉，然后跌跌撞撞来到海边，醉倒在这沙滩上。而这时候呢，正遇上涨潮，夏德海仿佛被波浪带入了水府当中，朦胧当中只见美丽善良的龙女捧出了玉液琼浆，哪知他一觉醒来，发现手中的黄蝶是不翼而飞啊，手心当中却赫然写了一个醋字。夏德海莫名其妙，慌慌忙忙踉踉跄跄跑回府衙向太守禀报。此时蔡襄正在为乔姬南殿而愁眉不展啊，一见这醋字顿然大悟，这醋字写得太妙了，拆开来不就是21日酉时吗？分明是海神在暗示着退潮的时辰呢。蔡襄转忧为喜，立刻差人在四城的门头上张贴了布告，告诉洛阳江两岸民众和造桥的工匠火速做好桥梁奠基的准备。21日的酉时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也就是21日这天的下午5点到7点，这汹涌的海潮果然退尽了，整个江底全都暴露了出来。蔡襄亲自指挥数千名工匠抛石奠基，砌筑桥墩，洛阳江畔是车水马龙，穿梭不息，工程浩大的洛阳桥终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一座座坚固的桥墩屹立在了江中。但是到了砌筑第46座桥墩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这江边的石头已经被他们用光了，如果不能赶在海水退潮3日的期限内把这最后一座桥墩造好，那么一旦海潮呼啸而来，就会冲毁桥基，那么也就前功尽弃了。 风土人情，自然景观， 历史典故，神话传说，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， 人文沙龙。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，诸位好，我是韩涛，继续为您讲述洛阳桥建造的传说。话说这江水退去之后又要来了，但桥基还没有建好，如果海潮回来，就会把已经建成的桥墩全部摧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恰巧八仙当中的吕洞宾驾云漫游经过这儿，他深为蔡襄建桥的非凡勇气所感动，不慌不忙地飘落到了万安山上，轻轻地把手中的拂尘一挥，顿时漫山遍野的石头皆点头，又一挥，山上所有的岩石跃然而起，再一挥，一块块大石头全都活了，然后这些石头是成群结队的轰隆轰隆地奔下山来，跑到了海滩上，纷纷跳进了建造桥墩的地方，卧倒下去一动也不动了。有一块顽石啊落在了后头，等他赶到的时候，桥墩已经全部造好，因此他只好躺在桥边的沙滩上，后人称为朱母石。而在桥梁建造的过程当中，偏偏缺乏一大批杉木造船运石和铺设墩架，于是施工进展非常的缓慢。泉州太守蔡襄为此急得无计可施啊，日夜思虑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。传说有一天，蔡襄又得到了那位白发仙人的托梦指点，要他差人到福建清源山路去请三人一木仙来帮忙。蔡襄一觉醒来，将信将疑，便传唤曾下龙宫地榜的夏德海速往清源山去探寻个究竟。而这位夏德海啊，急忙赶到清源山，站在弥陀岩等了老半天，也没碰见什么三人一木仙的影子。将近黄昏，这夏德海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他忽然就看见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一手搭肩鱼贯而来， 为首的一个只睁着一只眼睛，另一个眼瞎，其余两个呢双目皆盲。这夏德海不禁灵机一动，哎，这不就是三人一目仙吗？于是他慌忙拔腿奔了过去，一把拦住三个人苦苦的哀求。这三个乞丐见这夏德海十分诚恳真挚，也就答应了。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，那洛阳江头古井一口，木可造舟，水可饮酒。说罢，三个乞丐忽然间全都睁开了眼睛，像一阵风似的飘然而去。他把个夏德海吓得目瞪口呆，赶紧回来禀报这位蔡乡太守。话说数日之后，果然在洛阳江畔的一口古井当中，喷泉似的涌出了许多的山沫。蔡乡和造桥的工匠喜出望外，拍着手是赞叹不绝。建桥的民工到那口井汲水，但闻一股酒香扑鼻，水喝到肚中，顿觉止渴是消津。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喝了个痛快，而这口井从不干涸，酒香四溢，于是就被人们称为酒井。 一座位于福建泉州城外的古桥为什么叫洛阳桥？这座古桥兴建于北宋年间，是什么使它历经了千年的风雨而仍在发挥着作用？它和书法家蔡襄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传说？本期迷幻时空带你走进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泉州洛阳桥的故事。 有关建造洛阳桥的传说非常之多，可以说是一个系列的故事。相传在建桥过程中，蔡襄集中了能工巧匠们的智慧，创造了筏形的基础，使得船间型的桥墩分开水势，减少了浪潮的冲击力，同时又利用海水的浮力发明了悬机浮运，就是借助潮涨船高，把一块块重达数千斤的大石板轻轻地托举起来铺在桥墩之间，使洛阳桥渐渐显出了它奇伟的雄姿。另外说，有一天啊，蔡襄发现这洛阳江中的每一块礁石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牡蛎丛，他心想，要是能采用种牡固基这种方法，使得牡蛎繁生，把这桥基和桥墩石交合凝结成牢固的一个整体，该有多好啊！他正想着，忽然之间江上卷起一阵飓风，把这满江的牡蛎全部吹到了洛阳桥墩上，仿佛就像打上了无数的钢钉，使得雄峙江上的石桥更加的坚不可摧。蔡襄惊奇万分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南海观世音菩萨立在云端，微微的笑道：学士苦心精诚，可敢？方才是我略施小计，成全你之心愿。眼看着这长桥即将竣工，潜伏在江底下的这龟精和蛇怪岂肯罢休啊？他们纠集了洛阳江上游的99条蛟龙，掀起了狂风巨浪，张牙舞爪直向这石桥扑来，顿时搅得是天昏地暗。而就在这时，只见半空当中雷鸣电闪，奇光闪烁，奉了南海观音之命前来除妖的八仙各显神通，与这龟精蛇怪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。吕洞宾挥动太乙神剑，一下子将这蛇怪劈成了两段。张国老骑着神驴，把作恶多端的龟精踩成了一团烂泥。韩湘子、曹国舅、汉钟离、蓝采和何仙姑等众仙也出阵助战，最终除掉了龟精和蛇怪这两大妖精。此时的江面是波平如镜，洛阳江两岸的人民是喜气洋洋，敲锣打鼓，欢庆历经7年的艰辛终于落成的这座洛阳桥。泉州人民为了纪念蔡襄创建洛阳桥的卓越历史功绩，特地在洛阳桥南畔建造了一座蔡襄祠，并且为蔡襄塑像立碑，表彰他的不世功业。如今这洛阳桥已经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文物圣迹之一，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观赏。